凌晨十二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印巴两国经过四日激战，局势暂时缓和，两国都确认经美国斡船谈判之后达成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经过彻夜调停，印巴双方同意全面立即停火。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两国将会在一个中立地点展开谈判。印度外交秘书唐勇胜表示，双方同意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五点起停止所有海陆空的军事行动，并将会在今个月十二号再次对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亦都确认停火消息，并表示巴方一向致力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当地领空已经重新开放，所有航班恢复升降。路透社引述多国政府消息指，虽然印巴两国已经同意停火，但印度河水协定维持暂停，代表由印度流向巴基斯坦的上游供水会继续被切断。海王粥店日前突然全线结业，拖欠近100名员工大约1500万元薪金和遣散费。两名创办人萧楚基和蔡汪浩表示，已经同劳工处完成会议，所有员工的薪金、待通知金和遣散费将会加快完成核算。公司将会发出无力偿还声明，破欠基金其后会同员工核对数目，尽量加快发放欠薪流程。两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前日已经通过自愿清盘，并委托清盘人负责处理，所有步骤会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并再次向员工致歉，承诺全力配合劳工处和相关机构，保障员工法定权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若果雇主合作齐备相关的文件，员工可以在三个月内取回被拖欠的款项。破欠基金目前有大约70几亿元的储备，足以保障员工。但强调基金并非提款机，当局会调查每宗申请，确保不被滥用。如果发现有雇主在清盘过程中有违规，甚至非法转移资金，会转交警方跟进。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方准备由今个月十二号起实现至少30日的全面无条件停火。他说，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波兰总理图斯克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峰会，随后五国领导人就俄乌停火问题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塞比加说，乌克兰准备由今个月的十二号起实施为期至少30日的海陆空全面无条件停火。他说，如果俄方同意并确保有效监督停火，可以建立互信，为和平谈判铺平道路。而参与峰会的欧洲多国领导人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如果不接受停火提议，将会受到制裁，强调30日全面无条件停火是集体提议，重新支持乌克兰和增强乌军的实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面对制裁威胁，俄方已经习惯，会尽量将制裁的后果降到最小。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到访瑞士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会谈。今次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向中国大幅加征关税之后，中美解决贸易争端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初宣布对个别国家征收10%至50%的对等关税，之后暂缓实施90日，但对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达到145%，部分商品累计税率甚至达到245%，中国就对美国商品征收125%的报复关税。 呢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电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由初时约26度逐步下降至早上最低约19度，骤雨逐渐减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0%。 Music on board。24岁，来自美国加州的创作男歌手，社交媒体 TikTok 拥有超过1600万 followers。去年与同系网红 Cooper Allen 结婚，成为一时佳话。最新作品更成为英国、澳洲、加拿大、丹麦、爱尔兰、荷兰、纽西兰、挪威、瑞士、拉脱维亚、卢森堡等地流行榜冠军。Music Video 更邀请太太共同演出，向妻子深情表白呢段纯粹而且珍贵嘅爱情，令佢平凡嘅日子过得唔平凡，令天使见到都会非常妒忌。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my, oh my,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of the ordinary.You're laying me down to a dead and buried on the edge of your knife, staying drunk on your vine. The angels up in the clouds are jealous, knowing we found. Music on board.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enson 唱到行。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刘小慧同埋君乔 Yumi， 系啦。诶 ，Yumi 啊，正话啦，咁讲开呢个星二代嘅问题咧，其实呢个标签对你有冇影响嘅咧？其实， 其实对于呢个标签本身咧，系冇乜好大影响嘅，因为咁我真系嘛，真系啊嘛，即系唔系，我亦都唔系冇，即系冇话好定唔好咯呢个标签，但系系反而系对于一啲外界嘅声音，我会系比较敏感啲，或者我会比较有压力少少，即系其实我而家。 呢幾年我都叻咗好多，到時我都可以再叻啲嘅，就係我有時唔敢行啊，有啲 steps， 即係我又驚啊人哋會點睇咧？如果我衰咗咁點咧？即係嗰啲你知而家啲 comments 亦都係都幾 harsh 嘅，咁我都會係我都會有啲怕咁樣，就有時可能係事業上啦，都唔敢再踏前一步咯。咁係啊，但係呢一年我都會俾自己去再進步，再去真係。愿意踏前一步咯， 系啊。咁即系爹哋妈咪俾你最大或者最实际嘅帮助系咩咧？其实 吓，佢哋嘅存在就已经好足够噶啦， 真系太讲得太好啦！即系唔系，譬如佢资金啊、人物啊、佢精神啊、支持啊呢方面，佢系全力支持你噶啦。 系啊，其实全部全方位都系全力支持噶啦。 不如你讲下你之前你未上呢啲即系新心灵嘅时候，你呢？呢啲頭先你所通通嘅嘢，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枷鎖 and 壓力嚟嘅， 冇錯， 係啊，係嘅，係啊， 咁所以就係有時人嘅角度咪就係咁咯。嗱，細女咧就完全唔係咁嘅感覺嘅，係喂，梗係好啦，有好多嘢，喂方便好多， 方便好多， 人哋冇嗰啲我都好容易可以得到，喂我覺得好好，但係對於佢嚟講佢好唔舒服，係真係好唔舒服， 因為我覺得唔屬於我啊呢啲嘢，即係好似系咯，系爹哋妈咪嘅咯，唔关我事咯，即系好嘅嘢好似都唔关我事咯。 佢想自己创造， 系啊，咁变咗有，其实有好好嘅，我哋成日叫天然资源啦，系啊，咁以前就觉得会系唔属于我，所以我就唔想用啦，但系系啊会抗拒咯，有啲咁而家就开始明白，其实系 仔都系， 我理解， 佢又系嗰时真系想买嘢，呢帮佢唔使 系啊，唔使住啦。 住啦，推嘅直情推， 甚至乎会唔讲咯，即系唔同人哋，即 系冇人知好。 最好就收埋添， 系 唔好俾人发现，会嘅，会。 但系而家呢个咪谂通咗啦？ 都系嗰句咯，我今年觉得我自己做得好好嘅， 下年更好，系咯，会做得更好嘅。咁讲少你啦，其实咧，而家你咧就你个 KOL 嘅工作非常正，好多人睇，同埋咧即系个 live 啊个成绩都好好。咁其实点解你会有呢个嘅做 KOL 嘅一个动作嘅咧？ 从来都冇谂过会再翻出嚟做嘢，第一，因为我咁早选择结婚就因为我向往结婚即系生仔嘅生活，但好得意人生咧。去到每一個階段，你經歷咗唔同，你個諗法你會改變咗。咁直至到佢哋兩個都大過咗之後咧，都發現自己好似戇居居咁，同埋我發覺冇動力去令自己 keep 住啊，因為唔需要對人啊嘛，係啦。咁我心諗會唔得嘅喎，咁樣變咗個肥師奶咁，又冇動力，我唔得咁樣。咁啊，揾啲嘢做下啦。咁我不嬲喺我朋友圈子。都系啲人要买啲乜，梗系打我嚟问我嘅，因为我系有个 slogan 就系唔睇下都买下，听下听住，唔睇下都买下，唔买下都睇下。咁我本身就，我觉得如果我唔做呢一行咧，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叻嘅 buyer 嚟，因为我真系对每一件产品咧，我系有兴趣去了解佢。当我揾到一件好好嘅产品翻嚟咧，我就会系啦，我就 share 晒俾我啲朋友。咁所以咧，咁嗰阵时我都未做 KOL 啦。咁到可能几年前带货。我呢样嘢好热，好 hot 嘅时候，啲人叫我做宣传，我唔做，我连电脑都唔玩嘅。但系真系机缘巧合啦，咁啊呢个迟啲再讲啦。长话短说就系咁啊，无端端就做起咗 KOL 啦。咁我谂我即系唔好话好成功啦。对于我嚟讲，我都开心兼满足嘅，即系有一种成功感。就系、是、我谂我守到一条好好嘅底线，守住自己嘅初衷，就系、是、唔好嘅产品我唔带。因为我谂当其时我48岁开始呢个所谓嘅另一个事业啦，嗰时冇谂过系事业嚟嘅，即系我谂住开 live 玩下啫嘛。咁钱绝对唔系我即系 priority 嚟噶啦，因为好多时一钱你摆喺第一位咧，你个初衷咧就一定会俾个钱带走噶啦。 冇错。 咁所以我就系觉得同我朋友一样，我真系我用过，我觉得好，话仲用过唔好，我都话俾佢哋听。好嗰啲咁咪同佢哋开心 share 咯。咁即系话，就算有品牌方揾我，我试咗你啲产品，我真系其实唔使试啊，我睇我已经知道你唔系好得。咁就算你俾钱我都唔做咯。咁如果 as 一个即系网红。我覺得係應該係咁嘅，但係即係大部分都可能都會總有錢嚟，因為始終都係工，同埋呢個西局可能好短嘅。你今日你唔接，可能兩年後你已經冇噶啦。咁你明唔明啊？好多人就可能去到呢、這個咁唔好啦，咁我接咗先啦，會咁樣咯。咁所以就變咗我班 fans 同我嘅嗰、那個。 個 loyalty 好高㗎， 佢 好信我㗎，係咯。咁所以嗰陣時好火嘅，譬如一啲美容院嗰啲啦，人哋出到好高價錢，咁我都冇接，就因為我知道佢哋一定上到去，真係劏佢哋，咁我又唔想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就冇接到咯。 哦， 咁呢个系我做咗咁耐以嚟，我觉得我最值得即系骄傲嘅地方嚟嘅。 Yes, 系啦。 咁其实你嘅 KOL 嘅运作，你有冇简单同我哋讲讲嘅？啲观众可能唔系好识嘅咧。 嗯， 即系你个运作里边其实系点样嘅咧？ 哦，我其实个运作就系我都有个经理人帮我去守住，因为系佢帮我去接嘢翻嚟嘅。咁我本身个经理人佢自己都系一间专系帮大品牌做 online marketing 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对任何产品佢都好熟啊！即系咩公司比较好？有啲公司真系可能后期做啲片出嚟有少少即系夸大嗰啲。咁我哋两个最共同嘅就系我哋又系唔系钱行头咯。咁我帮我哋首先去梳咗货先啦。 冇错。 咁每一次都一定会同品牌方一定开一个好长嘅会。 嗯。 通常就我谂我系即系。比較少數啲 KOL 係會 親自落 嚟，唔係佢哋問到底， 問到底。 我係依一個用家嘅身份， okay, 有時佢問到佢哋都答唔到啊。我得我遲啲再覆。但好多時就係喺呢一個位置，就品牌就會睇到你嘅用心啦。即係我唔係話流流地求其啦，你俾我照稿讀咪得，我從來都唔照稿讀，我亦都冇稿，我嘅稿全部都係自己寫。 犀利！ 我 study 曬之後，佢啲人覺得，咦？點解你好似咁好記性？第一，我真係幾好記性嘅，想記嗰啲嘢特別。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當你真係熟嗰隻產品，你根本唔需要去記、你係因為唔熟，你先要睇住個稿嚟讀啫嘛。 哇！你囡囡望住你個眼光啊，幾欣賞啊！ 真係你 好勁啊嘛，係嘛？即係 我有佢嗰啲貓紙，佢就咁 A4 紙寫佢啲 points 嘅啫，就睇佢 for 跟即系个几钟唔停 咯，望我，只不过惊我有时我会唔会有啲咧，我可能 价钱咯，可能系有时 价钱反而我系最唔记嗰啲嘅，咁反而系我想尽量我 mark 低晒啲 point， 我可以讲到晒出嚟。有时惊可能讲两个唔抵啊嘛，每一个都系我觉得好用心嘅 point 咯。 咁我想问咧嗱。你覺得最大即係做 KOL 同埋做 artist 一個好大嘅分，有冇一個好大嘅分別？ 我做到我自己，做藝人有時做唔到 自己， 好多時都係講形象係咪？ 係啊。 咁但係通過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嘅 live， 我點樣掩飾？你掩飾一次半次 OK 嘅，你真實嘅係咩性格？呢個能量係一定感受到嘅，你係個乜嘢嘅人？我好中意即係。我喺街边唔识嘅，我都会搭句嘴嘅，即系有时可能你一句又帮到人哋解决咗人哋当前咗，反正你又知嘅。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哎呀，你点解喂你 artist 嚟嘅，点解你咁冇偶包？我冇呢样嘢喺我世界里边，咁所以我咪唔做 artist 咯。咁所以同一把嘴，以前唱歌，我反而我更加中意嘅系同人哋分享讲嘢咯，系啊，出自真心， 可以好 系啊， 即系。好自然啊， 系啊，真诚， 真诚， 一定系打动到人嘅，系啊，亦都打动到自己，你会好开心咯，你会觉得好，嗰啲叫咩啊？轻松， 轻松自在，总之隔住个电话或者隔住我啲大气电波，我都感受到你嘅能量啊， 系 真系好劲啊！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翻嚟讲讲你哋嘅家庭咧，好啊。 谁人怀旧似我，首首金曲听百遍。明明时代已变，新的星星比较闪。为何情愿脱节，不贪新鲜，不上线。长期留在过去，世界跌入乱流前。前行若然是更苦。回望好一点那段，临沦落前共你上过了山巅，怀旧既是我优点，怀旧也是我缺点。谁话眼睛总要望前？如若美好只有昨天，怀念你在我腮边留下。 常住过去，青春方可真永远。来年如没有你，再见快乐是何年？长情是无谓固执，还是不倒的信念？由人渐行渐远，我爱这深渊。怀旧既是我优点，怀旧也是我缺点。谁话眼睛总要望前？如若美好只有昨天，怀念你在我腮边，留下那份微微念，不再年轻都可感觉年轻，不想走远。谁话再变总有好的改变？其实我 等等，我增值先。 你想增值？有机会啦！即刻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持续进修基金认可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助你全方位提升自己。 感觉都打31209988，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六月份开课。 不过我都要增值张卡先。 两仔爷 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唱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唱到行。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有刘小慧，同埋君乔 Yumi。好啊，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探讨下你哋嘅家庭生活咯噃。咁啊，阿苏老板苏志威咧就唔喺我哋呢个现场啊，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其实佢屋企系点样嘅咧？ 其实嗱，如果喺我眼中咧，佢系一个真系满分嘅老公，亦都系一个满分嘅爸爸。 嗯，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唔容易咯。 嗯， 即系。可以俾到咁高评分啊！ 嗯， 有一次我个老师叫我写下十个我老公嘅优点，我写咗18个出嚟，好快，好快系啊！咁当然我都觉得系即系我谂我未做嘢之前咧，我哋沟通会多啲嘅。反正我做咗嘢之后咧，系沟通少咗，同埋始终咧即系喺埋一齐咧都20几年啦。咁嗰份感情咧系会偏向感情多过爱情咯。系啊，咁就。变咗，我觉得其实我系可以做翻多少少咧，可以希望个爱情可以翻多啲。即系嗱，女人又好衰嘅，我觉得好多时都系即系可能即系自己驼啊，自己生，即系骨肉啦。 骨肉系啊。 我哋嗰个心思咧，真系 摆出落佢嗰度， 系会噶， 会噶， 系啊。其实你其实又唔系冇，其实讲真，行到尾。陪你到最尾嗰、那个应该系你另一半。 冇错系。 而唔系仔女咯。 系啊啱啦啱啦。咁讲返仔女啊，咁 Yumi 其实你成全咗你哋爹哋妈咪咩嘅好处或者会有啲有啲唔系几好嘅你都成全埋呢 好嘅好嘅多嘅。 好嘅多。 系 讲啲唔好嘅不如你讲啲唔好嘅你。 唔好嘅急囉。 急躁咯，急 嗰个 人 会系啊，难听就急啫。即系好嘅咧，就应该 有效， 有效率嘛，系啊。苏州过后冇冇艇搭噶啦， 即系取嘅都系， 都好啦。喺最有限嘅时间里边，我取行嗰件事，跟住之后咪可以 relax 咁做，咁样 咁啊 好 啲。好 嘅，其实佢哋都好有条理嘅，系啊，妈咪就讲嘢方面好有条理。咁其实我以前唔讲嘢咧，但系其实原来我讲嘢都 OK 嘅，即系我都有个条理喺度。咁爸爸就系佢对。即系真系所有嘢都系佢好齐整，佢系齐整过好多嘅女人嘅，我觉得佢真系齐整嘅，佢所有嘢执得好干净啦。佢最令我 impress 嘅咧系佢执相嗰啲 file， 即系我哋啲相咧系你任何一张相，你几乎系一分钟我一定揾到，因为佢个 filing system 好劲嘅，系即系分年份啦，分目的啦，分譬如我去日本去好多次，佢就会有一个日本 file 啦。咁所以你要揾啲乜嘢系好容易揾嘅。 啲 系好劲，佢呢啲逻辑思维系真系好犀利， 数字威啊！ 佢最威有一次系佢打机咧，佢玩以前即系 Facebook 有个好劲好 hit 嘅 game 咁样啦，咁佢系打爆晒噶啦已经，咁佢发现咧佢电脑版同 iPad 版系唔一样，而 iPad 版定唔知电脑版咧系过唔到噶，即系佢系有啲嘢有 bugs 佢过唔到，跟住佢写 email 过去俾人哋，人哋真系改咗， 我 fix 咗个 bug， 哇！ 系啊， 咁搞笑， 系啊，好好笑噶，系啊，佢系啊， 但有时佢呢啲嘢咧整齐到咧难揾到，佢自己揾我。 哇，咁呢个就好难嘅问题嚟噶喎， 有事 啊，有事啊， 不过我知啦，苏老板梗系犀利啦，日理万机，有咁多样嘢系要佢即系 manage 嘅，咁佢都做得好好嘅， 系。 咁其实屋企里面会唔会有都有少少耐唔中有啲争拗嘅呢？ 咁点都每个家庭都点都有。 哇，我你唔系呀嘛。 咁点样处理呢？唔系点样处理 呢？磨合呢？ 点样处理呀？真系无谓要多啲讲多啲沟通。 其实表达好重要。 对呀，同埋而家我自己就系会系真系睇返自己囉。因为成个家庭无论系妈咪啦、阿妹啦、爸爸都系。我是有份的咯，即是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我，或者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状态在我面前出现呢？其实我都要有时看看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事做得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呢，即是譬如他说长气那些，那不就是咯，是不是我有时其实是我自己都没有听到妈咪说的，是 的，没 反 应， 所以他先要这样呢，是的，就是咯，最重要其实都是真的看自己的。 倾偈倾好多嘅啫，平时真系收好多时候去 用 嘥 字， 系啊， 我都已经收唔切啦，我都谂住唔讲个嘥字，唔小心 就系啦， 呢 就 系 好即系出于你里边个谂法，咪就系通过讲嘢就会系听到咯。 系， 我哋 讲完嗱，我讲一家你哋唔止四口嘅，因为你有宠物噶嘛。 紧要啊！呢、這个 哇，你讲 翻 系咧，宠物嚟讲，同我哋讲讲你啲宠物喺你家中嘅地位系点嘅咧？ 哇，非常高， 最高啊！ 而家系最高啊！因为 而家最高 系以前咧，我养啲狗咧系开门口为主嘅。咁自从嗰两只狗走咗之后咧，我都唔敢再养，因为压力好大啊，惊佢整伤人哋啊。但系佢。俾到我哋嘅保護， 好安全， 係我可以開曬窗、開曬門瞓覺，而家唔得，係咪要 lock 曬門咁樣？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啦，而家咁而家一隻大嘅貴婦啦，咁我從來未養過貴婦狗，咁我咩狗種咧？幾乎唔好話全部啦，我諗我都養咗好多部分，即係好多種品種嘅狗啦。咁真係原來貴婦狗係真係好似人咁樣咯，好得意。咁我亦都咧好，我由細。我一出世已經有狗狗陪伴我，又係一隻流浪狗，即係亦都係雜種嘅流浪狗添。咁啊陪伴我一路成長，所以我係冇間斷過養狗狗噶。咁我覺得咧。小朋友咧係應該，尤其是現今嘅小朋友，我都好贊成啲父母放手俾佢哋去養下小寵物，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時而家都係一個半個小朋友，咁變咗咧佢哋係只会接收好多爱啊，因为得一个啊嘛，系咪？咁佢哋唔系好识得点样去俾个爱出去，咁呢样嘢就变咗失衡噶啦，唔平衡噶啦，就系接收唔识得去俾出去。咁如果有时啲小朋友咧中意宠物嘅话咧，我都希望啲父母俾佢哋养，但系同佢哋讲条件，你既然养得嘅，你要负责翻点，即 系 某程度上啦，起码即系起码你养之前都即系。即係傾下條件先啦，可能最後佢未必做得到曬，但 at least 佢有意識喺裏面，我係 我有份唔係哇買佢翻嚟當佢公仔玩具玩完就劈啦，唔係咁。 一生一世嘅責任嚟講 ，yes， 佢一生一世嚟， 係啦，佢一生一世嚟噶嘛， 嗯，好啦，咁啊，不如我哋講翻啊各自嘅一啲嘅好短一兩句，講翻你自己嘅對將來你嘅期望係咩咧？ 暫時嚟講都會係